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-8568-6868-5858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，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7度左右，高温炎热天气持续，午后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。今天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的天气，雨量分布不均，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、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3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1、2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重新质问赵腾飞，多多不算吗？多多不算后继有人吗？算，可毕竟是个女孩，如果我们能再生个男孩就好了。赵腾飞，你终于说出你的真实想法了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重男轻女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即便我同意生二胎，也未必能给你生出个儿子来。童心，我婶子说了，市医院能做试管婴儿，可以选择性别，也许我们可以试试。赵腾飞，这是你的想法，还是你家人的想法？童心气愤至极，赵腾飞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而且看来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当真，只要你同意生二胎就好，男孩女孩都挺好。童心关了电视，蒙头睡觉。他想起生多多时那撕心裂肺的疼，像是被刀子一点点割开似的，他再也不愿意经历那样的疼痛。看看黄小秋，一结婚就接连生了2个孩子，天天忙着做饭、喂奶、洗尿布，给孩子辅导作业，从来就没见他收拾过自己。上班一套黑西装，下班一身睡衣， 30多岁，看起来就像40多的。再想想罗伟，一毕业就移民美国，到现在没有孩子。微信朋友圈里天天晒他在世界各地的旅游照。毕业10年，人生境况大不相同。童心想，我不可能像罗伟那样另类洒脱，但也不能像黄小秋那样中庸俗常，应该在他们中间找出一条路来。这条中间道路是什么呢？童心又想不明白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自己主宰命运。眼下就是自己来决定生不生二胎。此外，童心还应该有一些自己的追求，让生活充实起来。也许应该把床底下的画架再拿出来，把当画家的梦继续做下去。这样想着，童心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。中秋节，两家人聚在一起过节。饭桌上，赵修齐聊起了办公室里的王雪梅。50多岁了，突然肚子大了，要休产假。说完王雪梅，又说起了计划生育政策，感叹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政策。童心明白，公公这些拐弯抹角的话是说给他听的。童心偏装作听不懂，只顾着在厨房里忙，不搭腔。吴美英问童心，有动静吗？ 没呢。 童心心想，这种事怎么能拿到饭桌上问呢？吴美英说， 我都找人算了，如果再生一个，准保是个男孩。 赵志平说， 又听谁瞎叨叨，别给他俩压力，生男生女都一样。 听大家说起生二胎的事，赵腾飞的妈妈也参与进来，磕磕巴巴地挤出几个字， 这事得抓紧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生二胎的压力与日俱增。亲戚们见面就问，童心去上班，同事们也会盯着童心的肚子问，怎么还没动静啊？所有人都认为童心应该再生个孩子，好像不生孩子就不正常似的。童心被这无处不在的质问压得喘不过气了，去找黄小秋诉苦，黄小秋的反应让他大失所望。 为什么不啊？他们都是为你好。 如果真是为我好，就不应该逼我生二胎。 黄小秋包了一个橘子递给童心， 你不觉得你的理由有些站不住脚吗？ 我只是想生活的自由一点，安静一点， 有什么不对吗？ 我的好妹妹，你以为你还是大学生呢，还想要自由，要安静？你想过你老了怎么办吗？ 你该不会要告诉我，养儿为防老吧？ 那是上个世纪的观念好不好？ 即便不是为了养老，你也该考虑一下老年生活呀。多一个孩子，总会多一些希望，多一些陪伴。 说到底，你还是认为养儿为防老。亏你还上过大学，满脑子旧观念。 行了，童心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过你得想想， 为什么周围人都愿意生二胎？他们都错了？你要相信，多数人这样选择就一定有他们的道理。 在这个问题上，黄小秋不打算妥协，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为童心考虑。童心没好气地说：黄小秋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向着谁说话？ 我当然是你这边的，但这件事我说了也不算啊， 最后还得你和赵腾飞做主。童心希望从黄小秋那里得到一点支持，却落了空。他只好打电话和妈妈商量。妈妈的反应让童心更加沮丧。妈妈对生二胎的态度和赵腾飞的家人一样积极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童心变得无所适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童心开始害怕和赵腾飞的家人来往，他看透了他们的虚情假意，他们对自己的一切关爱都依附于赵腾飞，因为自己是赵腾飞的爱人。一旦知道童心不愿意生二胎，他们就会立马收起伪善的面孔，变得愤怒而冷漠。比起赵腾飞的家人，更让童心难过的是黄小秋。童心把黄小秋当作自己在义城的至亲，但这个时候，黄小秋却没给他任何支持。焦躁了几个月之后，童心还是放弃了抵抗。一个周末，当赵腾飞再次带着祈求的目光爬到童心的肚皮上，童心没再要求赵腾飞戴上那层塑料薄膜。随后的一个月，童心依旧在挣扎，希望自己的身体像那些50多岁的老女人一样，因为某种并不让人羞耻的原因而不能生育。遗憾的是，这样的情况并没出现，月经没有如期而至，童心怀孕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童心在舞蹈培训班门口遇到了黄小秋的老公刘学民。刘学民坐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中间，格外醒目。虽然经常去黄小秋家闲聊，但童心和刘学民并不熟悉。刘学民很少参与童心和黄小秋的谈话，即使他们就某个问题咨询刘学民的意见，他也只是敷衍几句。黄小秋说刘学民文笔好，上学时会写诗，但除了黄小秋，没人见过刘学民的那些所谓才华横溢的诗句。刘学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也没听说他有什么社交活动。在童心看来，刘学民是个无趣的人。刘学民只是把那点毫无生气的热情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认真地扮演着黄小秋老公的角色。童心在刘学民身边坐下。小秋今天没来啊？ 他妈生病了，回去照看几天。 你这算是来顶班的？ 对呀、我调动工作的事，谢谢你了。 刘学民脸上挤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。 客气啥，小秋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？ 刘学民脸有点红， 眼睛里流露出少见的真诚。听小秋说，费了不少周折，给你添麻烦，挺不好意思的。 嗨，真的不必见外。 不过，可能会枉费了你们的好意。 什么意思？ 过段时间，我可能要辞职。 这是个让人始料未及的消息。 刘学民刚从镇上调回来，怎么又突然要辞职呢？ 怎么，在市里干得不顺心？ 没有，挺好的。只是，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，想换个活法。这事儿，想了好几年了。不知道你和小秋帮我调动工作，如果早知道，就不让你们去求人了。 那你准备下海去哪儿啊？做什么？ 童心一连串的问题冒了出来。可能会去都城吧，也可能去省城，现在还不确定，但肯定会辞职的，离开宜城。刘学民的语气坚定而坦诚，像是倾吐积压多年的秘密。 你跟小秋说过没有啊？ 说过，他以为我在开玩笑。 那小秋能同意你辞职吗？ 当然不同意。你知道的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小秋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尤其是我的工作。但是，我和他想法不同。这份工作对我来说，毫无意义，也没有前途。在镇上和在市里，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只是离家近一点。现在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时的样子，顶多也就是个政客。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。 刘学民说话时一直低着头，揉搓着他的拇指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考公务员啊？ 刚毕业的时候知道傻，别人考我也考呗，就想着先就业再择业。哪想到这一进去就出不来了，结婚生孩子再生孩子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。 你想好了辞职以后干什么吗？ 还没想明白。去都城找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总不难吧？ 恕我直言，我觉得你的想法有些不成熟。如果刚毕业的时候你做这样的选择，我觉得很正常。但是现在你已经毕业十多年了，已经不是光脚的了，你是穿鞋的，是副科级了。如果现在辞职，相当于从头再来。 穿鞋的，一双草鞋而已，跟光脚的没多大区别。刘学民对童心的话不以为然。 你想过小秋和孩子们吗？如果你一个人去都城闯荡，小秋和孩子怎么办？你不可能带着他们一起去啊。 我已经为他和孩子担心好多年了，如果不是为他们着想，我早辞职了，或许已经混出模样了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男人不能总被儿女情长羁绊，要想做点事就得有取舍。再说了，离开我，生活会照常进行的，他们很快就会适应的。 你不觉得这样有些不负责任吗？尤其是对两个孩子。 小秋会照顾好孩子的，我知道，他有那能力。 刘学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一点也不难为情。他坐在一只方凳上，穿一件款式老旧的黑色羽绒袄。童心觉得眼前的刘学民有些不同寻常。在童心印象里，刘学民对黄小秋言听计从，今天却像换了个人。刘学民意志坚定，信心十足。童心认为刘学民的想法很危险，与他们当初回义城的决定相比，刘学民的想法更难实现。且不说周围人的舆论压力，仅是经济上的困难，刘学民就很难将计划付诸实施。他们家本来就不宽裕，如果刘学民再辞职，短期内在大城市未必能找到工作，靠黄小秋那点工资怎么养活一家人呢？刘学民突然问起了童心：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回宜城啊？赵腾飞他妈瘫痪了，腾飞非要回来照顾。这不是真正的理由，肯定还有别的原因。童心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反问：还能有什么原因啊？我们在都城失业了，混不下去了。那倒不至于，我就是一直好奇你们为什么要回来。我觉得你们当初的决定也是不成熟的。刘学民的话让童心一惊，这个平时言语不多的男人怎么会对他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判断？哦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们适应不了一城生活，至少你是不会适应的。我已经回了一年多了，不是好好的吗？也许吧，如果你真的适应了，我会觉得遗憾。你不应该适应这里的生活，你和这里的人不一样，你应该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一个美术老师，带几个孩子画画。刘学民的话让童心有些不舒服。刘学民自己的生活一团糟，调动个工作还需要老婆跑出去求人，他有什么资格对自己的生活说三道四呢？童心看不出刘学民对自己有什么感激，反倒能从刘学民的话里听出一丝鄙夷来。好在下课铃声响了，孩子们从舞蹈教室里飞奔出来，否则童心不知道该如何结束和刘学民的对话。回家的路上，童心想给黄小秋打个电话，跟黄小秋谈谈刘学民辞职的事，但转念一想又打住了。人家的家事还是不掺和的好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